镜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是空洞。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浓厚。手打开雨水流过的泥土，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浓厚。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可以吧 ？OK。 闹屁呀、啊、你！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却总会有预想。

整个沙漠。 Thank you.

心，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秘密是什么。只与你一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都是神，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秘密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愿你快活。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感谢你的大眼睛。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在规划上要达到国际一流城市的水平。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日前通报，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市属高校的疏解项目已经启动。北京二中、人大附中、首师大附中、理工附中四所名校已经进驻通州办学，另外有十多所的名校正在积极筹备中。河北省日前提出，从今年起到2020年，推动67家城市的工业企业退城搬迁，进一步改善城市的大气环境质量，主要涉及钢铁、石化、医药和水泥等行业。河北荣成县住建局日前发布公开信表示，目前本地区所有预售许可范围内项目楼盘已经全部售完，市场上所有预售楼盘行为均属于违规销售。山东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开展青少年学生诚信教育活动的通知，明确诚信教育将融入到课程教学过程当中，鼓励高校开展诚信信用教育必修课。

罪恶是因为克服背叛的恐惧，倒在幸福下，伏在狂热下，狂在出泪下，泪在白昼上，沉睡的音乐在玫瑰风中打起，无声的笛声在快乐道中苏醒，美丽是因为滞留昏迷的倦意，丑恶是因为无视梦境的失去。美好是因为克服美好的恐惧，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失去。 与护真好事， 工作生活的压力往往会让我们忘记了微笑，一个简单的笑容也许会带给自己和身边的人一天的好心情。我是蔡淳佳，我在 FM 九六九提醒您，生活中别忘了微笑哦。 想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刚刚过去不久的清明节，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祭奠先祖的呢？那据新华网发表，清明节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日前，淘宝和赶集等等网站上纷纷出现了代客扫墓的业务，买家呢只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卖家就会按照买家的要求提供扫墓服务，包括代跪、代献花等等。很多人就认为扫墓表达的是对已逝亲人的怀念，尽孝心呢需要亲力亲为，但是也有朋友表示说，工作繁忙，身不由己，选择此类的方式是没办法的办法。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知足常乐说，清明祭祖是缅怀已故的亲人们的一种思念之情。淘宝和赶集网有代客扫墓的业务，个人认为不妥，因为这是一种尽孝的方式，而你们还是亲力亲为的比较好。上孝下教保家卫国说，纪念先祖是必须的，但是孝敬父母是眼前的责任，逝去再纪念什么都没有用。清明节不但祭祖，更应该给烈士扫墓，缅怀先烈，守望民族之魂，文明祭奠，环保祭奠，从我们做起，人人做起，其实也是一种新型的方式。继续刷新微博。近日，一款手机游戏因为人物设定、故事内容和史实悬殊引发了争议。里面讲到荆轲是女的，诗仙李白化身了刺客，而名医扁鹊成为了用毒的高手。那还有不少呢以黄暴内容为卖点的手机游戏也引起了老师和家长的重视。有专家表示说啊，对游戏产品应当尽早的建立分级制度，建立未成年人的守护平台，协助家长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上网。对此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许秀强说，坚决要取消不良游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还网络一片净空。摩摩哥哥答说，建立少年儿童的守护平台，这个建议非常好，祖国的花朵就必须从小开始好好引导，好的教育、好的书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手机游戏都应该进行审查批准才能发行，希望这样的规定尽早出台，监督审查处罚都应该到位，才能真正的净化游戏市场的环境，保护青少年也是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了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 算标准美女的刘若英就好像一杯温暖的奶茶，虽然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没有咖啡的精致摩登，却自有一种温润的芬芳。喜欢刘若英的人，欣赏刘若英的人，都是被她内在的丰富滋味所吸引，越品越能够迷恋这种久远的芬芳。其实世界再大，不过是你我之间的事，只有情歌才能让浪人四处为家。经典九六九，来听熊天平。在他的情感世界中，没有一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他好像一个不懂保护自己的孩子，真诚而温暖。 叫我怎么相信爱你是不对，心碎流泪，雨丝一片一片都下成流水，不能收回让我沉溺你心扉，一心只想将思念走完，一直想将泪水流干，一路我却跌跌撞撞在逃亡，逃到世界只剩下凄凉。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因为我们的懒惰，总想着来日方长，做任何事都能拖则拖，而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当中，生活的欲望也被消失殆尽。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新的，每一刻的努力也都是值得的。

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由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办公室主办的2017北京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近日正式向公众发放。据介绍，2017年将向消费者免费发放5000万元的文汇券，用于补贴消费者在戏剧演出等七大领域的文化消费。北京市工商局近日在官网通报了流通领域服装抽检的结果，市场上36批次的成人服装商品质量存在问题，涉及的主要问题为产品使用说明、纤维含量、 pH 值、色牢度和撕裂程度等项目不符合相关要求。近日，交通行业及时启动预案，有效地组织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服务保障措施，相关部门对重点道路每日增加了一次以上的清扫保洁，减少交通扬尘污染，并在主要的公交线路上增加运力。中国环境保护署的最新通报显示，截至目前，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郑州、鹤壁、安阳、新乡、焦作、濮阳、运城、晋城13个城市已经启动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近日，全国大部地区空气质量以良到轻度污染为主。 喜欢。

相思苦，偏偏对你牵肠挂肚，经过几许心思量，宁愿承受这痛苦。明明知道相思苦，偏偏对你牵肠挂肚，经过几许心思量，宁愿承受这痛苦，经过几许心思量，宁愿承受这痛苦。 点老歌，一路随行。大家好，我是陈明，这里是 FM 96.9。 这是一场午后的太阳雨，晴朗的天空里下着雨，因为我的心也为你在哭。天空里下着雨，这是一场午后的太阳雨，晴朗的天空里下着雨，因为我的心也为你在哭泣。

悄悄滑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而深情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流浪在夜空，流浪使我不再寂寞。我肆意地远方空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我肆意地远方空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不要再和他见面。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九六九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提起湖南，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凤凰古城，就是张家界。这些地方确实很美，但景区已经变得开发过度，人也越来越多，去了恐怕只会徒增人挤人的失望。其实在湖南还有很多比凤凰更偏僻的古城，不输张家界的山峦，媲美洞庭湖的湖泊，寻觅美景，躲避人潮，这些地方更值得一去。或许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浪山，这里南靠桂林，北与张家界呼应，一样的美如仙境，却因为名气不大，只出现在一些摄影师的相机中。低调的浪山有着奇异的石头山峰，幽深的峡谷溶洞，扶一江蜿蜒贯穿南北，流过的江水碧蓝清透，山野间的云雾仙气缭绕。每年的三到十月是最适合去浪山旅游的季节，当你真正发现了浪山的美，就像发现了埋藏许久的珍宝。这方独天独厚、风光旖旎的丹霞山水，真是相见恨晚。而在湖南山区，还有一处距今已2000年的梯田——紫雀界梯田。如今，它周边的梯田达到了8万亩以上，核心景区有2万多亩，被评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在这里，山有多高，田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没有一口山塘，一座水库，也无需人工引水灌溉，天然自流灌溉系统令人观止。这是一个适合全年旅游的目的地。因山就势而造的梯田，小如碟，大如盆，长如带，弯如月，形态各异，变化万千。在大围山，湘东的绿色明珠，群山环抱，植被丰富，这里是天然的大氧吧，也是一个漂亮的让你迷失的地方。在这里，春天可观千亩樱花，万亩杜鹃，盛夏凉爽清新，金秋可以登高远眺，城观日出，而冬天可以看到雾凇冰挂，体验刺激趣味的山间滑雪。在湖南的东江湖景区，有一段12公里长的小东江，被誉为中华奇景、宇宙奇观。每年4到10月，每当旭日东升和夕阳西下，宛如一条玉带在峡谷中漂浮，整个小东江云蒸霞蔚，朦胧飘渺， 置身其中好像误入仙境一样。雾霾小东江仙境般的景色也吸引了来自全国的摄影爱好者，让这里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摄影创作圣地，随手一拍就是一幅大片。万丈思湖一鉴开，碧波荡漾扑面来。清江湖是楚香大地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周边高山耸立，山奇水秀，景色非常迷人。这里终年湖水清清，江波荡漾，来到这里垂钓、游湖、吹风都是最惬意的休闲时光。而在湖南的花园溪被称为中国白鹭之乡，青山碧水，浪拍群岛，步步成景，傍晚时分还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飞回栖息的景象，非常的壮观。在这里住在南方的四合院，吃着农家饭，看水天一色，吃一碗牛肉米粉，来一只鲜辣的酱板鸭，品尝常德有名的擂茶，体会难得的休闲生活。南山大草原是我国南方最大的高山台地草原，享有南方的呼伦贝尔、中国的新西兰的美誉。这里有133平方公里的连片草场，构成了一幅横至百余里、围绕数千峰的雄伟壮阔的绿色海洋图，展现出了其无可伦比的南方大草原壮美的风光。在这个既有北方草原的粗犷，又有江南山川秀美的大草原，你可以骑马、射箭、品奶茶，也可以游湖、垂钓、围坐篝火、品味苗家的舞蹈。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是你。

分之一，凝望着你，我说愿意任何事，完完全全情奉我痴。你有情，盼我有意，假的话不可以。同样地，我有情，盼你有意，真的话轻似雨，融融。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那就先把身边的事情做好。不知道自己会遇到谁，就先学会善待身边的人。不知道现在做的有没有意义，至少先确定自己不是什么都没做。迷雾里的你，或许只能看见眼前的五米。但一步步走下来，雾就会慢慢的散了。等待和拖延只会夺走你的动力。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新的一天，行动起来。 你我为

念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